众生三种相续而起分别，咁就冇咗呢个三种相续可得啦。咁啊，上文咧，我哋就说世间众生业果，但系现今咧就说世间业果众生。咁啊，文咧就系有先后上下，咁啊变换不同。但是它的道理呢就是一样的。那么上来富流罗就怀疑啊，所谓清净本源就云何不生，山河大地诸有为相，次第天流就终复始。所以佛呢就答啊，他说迷真起妄，所以呢就有这个三种相续。咁啊！但系富罗尊者就因为闻佛开始话迷真起妄，有呢个世界众生如果嘅三种相续啊，咁啊佢就执呢个三种相续就为实有，佢就唔知得啦。此个三种相续系彻底虚妄，而空花水月啊，亦无是灯影。咁佢执为呢系实有啊。咁啊，其实虽然似得系有，但系毕竟咧系空寂，毕竟咧系无所有啊。咁啊，如果我哋见到实有呢、这个三种相续，即是咧系无明。若是话我哋知得呢个三种相续系彻底虚妄，而不分别，咁啊当下呢无明就消灭啦。咁啊，真如佛性就全体显现，但系分别就系无始自来已经系有啦。咁啊，异性人同埋呢个一切众生啊，都占有呢个三种相续。咁啊，我哋点可以呢个做到啊？不分别呢？嗱，咁我哋欲想不分别，我哋应该首先就要知道啊，呢、这个三种相续系因何而有，系由呢个心分别而有。咁我哋应当观呢个分别心啊，系从何而有呢？系点样生起呢？系住于何处呢？系点样嘅形象呢？咁啊，我哋若能如是去观察啊，咁啊，不观则已，咁啊，观之则分别心，当下就会顿息啊。所以下文佛就同阿难讲，你要审查呢个烦恼根本啊，因为分别心即是啊烦恼根本，由呢个分别心故，咁啊自有呢个外境善恶好丑啊。咁啊，由是就起贪嗔痴，作杀道人。所以杀道人系由贪嗔痴而起啊，贪嗔痴就系由烦恼起，系由呢个分别心而起。咁啊，现在佛教佢观呢个分别心嘅起处系了不可得啊，属于佛本清源。所谓支流的自知，咁就说明观心之力啊，系不可思议。如果观心之力咧，即是系守灵验大定啦。所以《涅槃经》里边讲，咁啊，若能观心，就名为上定啊。我哋能够观心，咁啊，将呢个分别心照破，就名为佢嘅上上定啊。即是系走灵严大地，嘅三缘断故，就三因不生，咁啊杀道人就系属于罪业嘛。咁啊，由于呢个杀道人嘅罪业，先至可以感到世间业果众生呢个三种相续嘅果报，所以杀道人就系三种相续之源。咁啊，断咧就系接连嗰啲异性人已经系超出三界， 咁啊，永断杀道人啊，所以就冇咗呢个三种相续之缘。咁啊，三种相续之缘虽然系断啊，咁啊还冇呢个三种相续之因。咁啊，三种相续之因咧，即时系分别。咁啊，亦即时咧系法执啊。所以佛咧现在就教诲流浪，你只要不去分别，咁啊世间众生如果呢个三种相之因啊，咁啊从此就不增，咁啊不增就不心体直言，就可以证入呢个大波涅槃。实则以心中嘅软弱杀多，旁证自揭啊，就揭即菩提。就是说软弱杀多个旁证啊，咁就譬如呢个分别心，咁啊亦即是呢个根本无明。咁啊所谓自揭咧，就是指呢个旁证嘅无明啊，系无有实体。若是你起心分别，咁就有呢个旁证啊。若是我哋不起心分别，呢个旁证就不可得啊。当下的指迹就名为叫做旁证自揭啦。咁我哋分别之时就名为叫做旁证啊。咁如果我哋唔分别之时，我哋叫佢做菩提。所以此个菩提啊，乃系自心嘅菩提，一向无呢个分别心之所障碍，所以菩提就不能显现啊。咁啊，若是我哋呢个分别心止息，咁啊呢个自证菩提就得以显现啦。咁啊，涉嫌烦恼是系菩提啊。所以六祖大师讲啊，佢话着境即是烦恼，如果离境咧就系菩提。咁啊，我哋着境就起分别心，咁咪就烦恼咯。咁啊，若是我哋离境啊，于境不起分别。不增取障，无有障碍啊！咁啊，当下就系菩提，就说明啊，不起心动念，不分别呢个力量咧系好大噶。咁啊，正正明心，本修法界系不从人得。咁啊，呢个正正明心咧，即使系第一二帝啊，系为万法之宗。挑正一切，咁又名为叫做正啦。咁啊，此正系无烦恼啊，本无生死，所以叫做正。咁啊，此正能够了了常照啊，了了常知，咁就叫做明心。咁啊，此正系天然如此，能遍一切时处，咁就叫做本修法界。咁啊，此嘅正正明心。是人人本具，个个现成啊，是本来如此，所以非从是人得。咁啊，一切众生，佢向来是得了万法为心，不知反照回光而随之分别，所以呢个正正明心就不能显现啊。现在由于心得分别故。这个本性就是现时现现成成，所以就不是从外面是得，我说非从就是人得。所以庞大师讲，他说欲得真成佛，就当学无生忍，就非着省心力，当时就烦恼罪。即是说我是一个学佛的修道人，你欲想真正成佛菩提啊，好简单嘅啫，亦都咧冇乜嘢个麻烦。咁我哋原则点样先至得到咧？佢话当何无生忍啊，因为正正明心个本体，咁啊既无生，咁啊亦无灭啊，我哋能够如是忍受当下一念观察。知得只个正正明心无生灭故，咁啊不起分别，当下即时啊，咁啊旁证揭 即菩提，本修法界是不从人得，所以说非常是省心力啊。你当时觉照不起分别，当时那些烦恼就尽，所以不分别这个功力是最为殊胜啊，属于是圆顿法门，亦名佢哋祖师禅啊，亦名佢哋娱乐禅。所以《金刚经》里边讲，佢话离一切相，即名诸佛。嗱，咁啊，一切相我哋点样离呢？咁啊，一切事相系现现成成啊，所谓千差万别。咁啊，然之后我哋点样离一切相，叫做诸佛呢？所谓离者，唔系真系有实法可离。只不过我哋对于诸法不起心动念啊，不起呢个分别心，咁啊对境唔起分别，我哋当下就系佛啊，所以话离一切相就即名诸法，咁啊如是睇法呢，佛法本来就不难啊，亦都好容易，亦都好省呢个力量，难就难在啊。就不能当下体悟，若是我哋能够当下体悟啊，所谓当下即时啦，咁啊何惜渠路就肯启修正啊，因为行正顿切，切即菩提，我一念心不起分别，当下就是系正正明心，本修法界不从人得啦，所以我哋就唔需。藉著呢個渠路辛苦咧去收集，佢話何藉渠路就肯啟修正啦。嗱，乜嘢叫做肯啟咧？嗰啲骨中間嗰啲肉咧，就名為叫做肯。咁啊，呢個筋肉結節就名為叫做啟啊。呢個肯啟呢個意思咧，就係出在呢個《莊子養生篇》。咁啊，當時咧有一個庖丁啊。他就劏牛的叫做庖丁，是劏牛的人。那么劏牛梗是用一张牛刀，那么牛就这么大只，那么那些骨头也都这么大这么实，那么当然那张刀呢也都要很大，也都要很利啊。但是偏偏这个庖丁呢，他用这张牛刀啊，他们用了十九年，总之说他劏牛就劏了十九年了，可是那张牛刀呢用了十九年了，仍然呢同这个新的时候呢没什么不一样，所以当时这个魏王就觉得奇怪啊，他就问这个庖刀，问这个庖丁啊，那么原则你这把刀你是怎样用呢，你怎样去保持啊十九年之后啊，那么仍然是这么新这么利呢，咁当时呢个庖丁就答咗个魏王讲啦，佢话肯启之美常，个何况大古咧，即系话我向呢个筋肉缝处下刀，唔肯啊从嗰啲筋骨咧嚟到接触嗰张刀啊，更何况话嗰啲骨头咧，当然我就唔肯啊用嗰张刀咧嚟到接触嗰啲骨头啊。就是介乎这个两者之间呢，所以这个筋肉接触，我在这个中间来的落刀啊，所切的都是那些肉，不碰到那些筋骨啊，那我这张刀啊，就能够用了十九年都这么新净咯，那么也都说明啊，你在这个筋肉接触来的下刀啊，那么所费的气力呢，就不会很大啊，但是所得这个效果呢就好大嘅，所以现在话何惜去路，就系话唔用呢个劳筋苦骨啦去修，等于行正顿切啊，当下即时，你不起分别啊，当下就系不生不灭，因为小乘人佢未得真修，日以继夜咁啊劳苦修正啊，咁啊对于。这个正正明心的理体呢是未曾得正，那么现在佛就教他，你只要不随分别，行正切，切即菩提， 咁你用力少咧，而收效就好大啦。咁啊，古德咧，咁啊曾经讲过一段话，佢话富流罗尊者能够三言片故，就三因不增，狂正顿歇啊，彻即菩提。咁啊，富流罗尊者咧就可以做到，但系一般个苦恼众生，所谓三言都未断。三因都未息啊，佢就点样可以旁证自决啊？就彻即菩提咧，所以一切众生咧就唔容易做得到。咁啊，其实咧一切众生照理啊系可以做得到，只不过我哋每一个众生咧，咁啊无始时来呢、这个习气深重啊。所以就仗住我哋呢个菩提自性，就不能显现啦。咁若是话我哋自己过客啊，咁啊自己坐观啊，咁啊观久有力，就可以咧三挖顿息啊，当下即是系菩提。所以六祖大师讲，佢话一念就即是佛地啊，你只要突然间。一时间顿悟咧，我哋当下就菩提，咁啊即是佛地啊！咁啊又话唔早为传此顿法，咁啊我个上祖咧，佢所传俾我嘅就系、是、传此个圆顿快法，即是咧我哋佛教，咁啊一念不除分别，咁就三缘片故，三因不增啊！咁啊演若达多何性顿歇？咁就彻即菩提，说明此一种法门啊，即系不除分别呢种法门啊，系圆顿嘅法门啊，系最上嘅妙法。所以佛之上文话，佢话十方如来都一门超出妙庄严路啊，十方诸佛如来都系依此一种不分别嘅法门咧。所以能够超出一切的尘务烦恼，而进入呢、这个妙庄严路啊，咁啊直达呢个菩提佛果妙庄严家。不披如有人，就于自于中，就系如于书，就不自觉于，就穷路他方，乞食持酒，虽贫穷，诸不尘失啊！个不有智者就只是其诸所愿从心，自大了富就方悟神珠就非从外得。咁啊，此一段经文咧，明呢个真亦系无得啊！唔单话妄不可得，本来如幻如化，其实真咧亦系清净，亦系非从外得啊！咁啊，分为两科，第一科属于譬如，佢话譬如有人，咁啊有一个人咧，佢于呢个自衣中，咁啊在佢自己呢个衣服里边啊，或者呢个衣角，或者其他嘅地方，佢就系如意珠啊，佢就绑一粒呢个如意珠，咁啊呢粒珠咧能够随人哋嘅心意咧而变现嘅，咁啊佢哋如意珠咧。佢就不自觉知啊，咁有人将嗰粒如意珠咧，咁啊绑在佢呢个衣角之中，咁啊自己就唔知得啊，呢个衣角之中有粒如意宝珠在，咁佢就穷路他方就乞食持酒啦，咁啊由于唔知得自己有粒如意珠响自己嘅衣角，咁啊当佢就唔识得攞出来啊。佢受用啦，所以贫穷孤落啊，所谓他方到处咧佢流浪，咁啊乞食持酒，咁啊虽实贫穷，就诸不尘失啊，咁佢虽然咁啊到处流浪，咁佢乞食，咁啊此生咧就好贫就好穷啦，所谓贫无天涯，穷无乐居，但系诸都未尘失啊。佢呢个衫里边咧，嗰粒如意珠咧，佢未曾有失过。咁啊，不有智者就只是其珠啊。咁啊，突然间有一个 他说比较呢有眼光的人啊，或者与他熟悉的人一看，他说你不是一个黑色的人，他说其实你这个衣里面有粒好值钱的鱼珠，那为什么你不拿出来用这么笨呢？那么即使一只指导告诉他，那粒珠就在你这件衫的衣角里面，这粒珠就很值钱的，那么这粒珠能够随心所愿啊，满足你所要求，你快点拿出来用啦。那么他就指着他这粒珠的，那么所愿就从心了，那么有事这个人呢，他得回那粒如意珠啊，那么既然能够所愿从心，那么自大了富啊，他将那粒如意珠那么拿出来用啊，那么凡有所求都皆得满愿啊，咁佢成为一个大富翁，咁啊光悟神珠就非常爱得啊！呢粒珠佢原来依个你本来有嘅，咁呢粒珠仲系从外转单，即使佢今日啦，即得咧点样佢受用啊？但系呢啲受用咧唔系从外变得啊，但系佢自己衣里边本来有粒无价嘅宝珠，所以能令佢咧得到大妖所求嘅满愿。咁啊有譬如就必定係有法啦，咁啊現在呢我哋就依呢個經文呢用呢個佛法嚟合一合譬如咁，唔知有嚟咁啊眾生，咁啊依呢就係譬如呢個五音依，五音就色受想行識，咁啊有呢個五音依呢就有五重之多，咁啊重重呢就範圍住我哋呢個菩提佛性啊，所以我哋呢个菩提实性就不能显露啦，俾呢个五阴衣咧咁啊重重包裹。咁啊呢个衣里边啊，咁啊绑到一粒无价嘅如意珠咧，咁就譬如我哋五阴身中就有佛性啊。咁啊任何一个人唔能够离开呢个五阴。由色受想行识嘅五阴和合，咁有我哋呢个色身啦。咁啊，现在呢个衣里边有粒如意珠，如意珠就在我哋呢个衣里边啦。咁就譬如五阴之中就有佛性啊，咁啊亦即是话我哋呢个生灭身心中就有我哋呢个不生不灭嘅本性。我哋由于迷故，俾个五阴所障啊。咁就不能受用，咁若是我哋一念过五故，咁啊不起分别啊，咁啊就在我哋呢个生灭身中，就有我哋呢个不生灭嘅佛性啦。嗱，咁啊珠坐呢个衣里边，咁啊如果我哋稍一不慎啊，咁啊嗰件衣失咗咧，个粒珠亦都会失啊。但系我哋以在经里边讲。说明五阴烦恼破，先至显出个佛性。五阴烦恼破，唔得佛性未失啊，而且当下显露，咁就呢个如意珠咧，说明就系呢个铁体不离。即使呢件衣服失咗，呢个珠未曾失啊，呢件衣坏咗咧，个粒如意珠都未曾坏。咁啊，如意珠既能咧如人意啦，咁就譬如我哋佛性本具个无量功德咧，都系应用嘅无尽。咁啊，不自觉之，咁就譬如众生有佛性，但系佢自己唔知得啊，所以六道轮转，生死不止啊。咁就譬如呢一个傻人啊，佢自己衣里边有粒如意珠，佢不自觉之一样。所以穷路他方要黑直持走了喎，咁啊穷路他方，穷冇福慧庄严，咁你嗰只穷啊，冇呢个提波嘢嘅智慧，就名为叫做路。咁啊，遇到佢唔知呢个五阴之中本有佛性啊，起或作而流转六道。咁就名为叫做穷路他方，冇咗呢个福德智慧啊，嚟到庄严自己呢个心性，即刻直就持走啊！咁就譬如修种种难行嘅苦行， 又例如异性同修苦行。咁我虽然不证呢个出世阿罗汉小果，但系未曾究竟啊，咁就好似呢个人乞食啊，咁啊乞果嗰啲咧，所谓冷饭，嗰啲咁嘅菜汁之类充饥，咁啊比冇咧好得多啦。嗱，咁若是话凡夫外道修呢个无益苦行啊，彻底唔能够实证嘅，咁就譬如你即使乞食，咁亦都乞唔到啊。咁就佢就到处咧要寻找流转六道，佢话即实贫穷就诸不曾失啊。咁就譬如众生，佢虽然正在受呢个三苦八苦逼迫之时，轮回生死之时，但系呢个本有佛性，唔单系未曾有失啊，小许都未曾有小道，所以上文话保国真心都个个圆满啊。个不好智者就只是其诸，嗱咁忽然间有个有智慧嘅人啊，咁啊呢有智慧嘅人咧就譬如佛啊，因为佛系一切智人，咁啊佢见得一切众生都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与十方诸佛系无二无别，但系一向迷而不知，所以佛就大慈大悲啊，咁啊非生嘅是生。出现于世是其本有，咁啊如同上文所讲，佢话得之以心就本了明净啊，咁啊你个心系本来系妙，本来系明净啊，咁啊即是系如同呢个智者，咁啊只是佢呢粒咧如意珠一样，嗱咁啊一切大小嘅经典都系说咧众生有佛性。咁啊，佛性咧就系遍于呢个见闻觉知嘅六根门头之中，所以上文十番段段讲，佢话见性周遍，又非语而叙，又话此经妙明，即成语真性啊。咁啊，属于呢个智者咧，系只是无知。咁啊，佛为大国世尊，所以个全世间啊，唯一嘅要务。就是指示啊，呢如意珠个佛性，令一切众生自取就自用。所以《法华经》里边讲啊，佢话如来所以出，就为是佛为故啊。佛之所以出现呢个世间，唯一大事因缘系为摄出呢个佛嘅智慧啊，咁啊令众生得以受用。佢话所以就重生啦，就譬如你闻法之后。咁啊，随即观心啊，以一切法不起分别，所以离根者旁证就顿切，切即菩提。所以六祖大师问人家诵《金刚经》啊，咁啊读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咧，佢当下大悟啊，咁啊即前早慧。咁啊，若是话顿根者心性略为暗顿嘅。我就可以渐修渐进啦，乃是究竟相时，咁啊从此大用就无边，系不可思议。嗰个自大小富啊，咁就譬如成佛陀，咁啊具足呢个无边功德，咁啊变成大富翁啦。所以《法华经》里边讲，佢话如来啊，独有无量无边嘅未曾有法，即得成就，又为如来复有无量无边多生其功德，即与等力劫啊，说不能尽。咁啊，说明佛咧功德无量啊，如同呢个大富翁一样。嗱，佛虽然正道啊，如是嘅甚深功德妙用啊，如同呢个大富翁。但系佢点样得来咧？咁啊，因功修行啊，亦都系一念。个旁证顿切菩提当下即时，佢话方悟神珠就非从外得啊！到此咧，佢悟得呢个本有佛性，本来就具足，非是成佛之后而得先至有，亦都唔系从佛嗰处咧系布施得来啊！完全系由自己咧用功，完全咧就靠自己咧去如法去修行。由用功修行力故，咁啊力根者 可以旁证说啊，必而系菩提，方二神之源就非从外得啊。若是你即系真正暗顿，而你能够闻佛嘅教导啊，悟得万法唯心嘅道理，你即使冇呢个利根上士咁快成就啊，但系你渐次修行，咁啊亦总有一日呢，你得到解脱，悟得呢个神之非从外得啊。知得你所证呢、这个佛性咧，系众生现现成成，本来如此。只要狂证顿彻啊，一切法不起分别，咁啊呢个原有嘅菩提自性啊，咁就现现成成，唔系从外边得嚟嘅。我话科变神珠就非从外得，嗱咁啊以上咧，咁啊在呢个真如亦无得呢一科嘅经言。亦都是搭满池子，即是搭富流罗啊，从经往因呢一科咧，咁啊亦都讲完啦。我话即时阿难壮大众中，个顶礼佛足，就起立白佛世尊，个意思就杀布人业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心中发波狂正自决，决的菩提就不从人得。思执因缘就搞完明白，云何而来？顿气因缘，我从因缘就心得开悟。佢话世尊，此如何复我等年少有学经文？佢话不只会将大目见缘合舍利弗，虽菩提等不从老凡夫，就闻佛因缘发心开悟。得成无漏，今是菩提就不从因缘执王车成驱舍离等所说自然，正第一义啊，就为谁大悲就开发迷门。咁啊，此一大段经文咧，就属于迷悟因缘无性嘅第二科，就系答阿难啊再执缘起嘅问难，因为小乘人。一向都是文佛讲啊，佢话诸法从缘生，就诸法从缘灭。咁啊，呢个声闻人既时时啊，咁啊听佛咧所讲，咁啊一切嘅诸法都系咧从呢个因缘而生起啦。咁啊呢个习气咧，佢就好深厚啊。等于话时时都明佛讲咧，诸法系从缘生。咁啊，现世阿难咁啊，本来就系大菩萨，佢自然同呢个小乘境界一样，所以再执呢个因缘嘅道理。嗱，咁啊，在上人第二卷十番辩论之中，就已经说呢个见性，非是系因缘，非是系自然。咁啊，在呢个五阴六入十二至十八界。阴入住界色状性中咧，亦都一一皆是呢个阴入住界之化，非因缘，非自然，就等于话上文第二卷同埋第三卷啊，呢两卷经文咧，实先将呢个因缘自然嗰种原则，早咧已经咧系破尽啦。咁啊，但系现今啊，佢问呢个三缘显故，三因不生。康正顿彻就揭即菩提，正正明心，本周法界就不从人得。咁啊，既然此嘅正正明心，本周法界不从人得啦，咁啊，好似系自然喎。嗱，要三缘断故，三因不生，所谓断缘灭因啊，咁啊，岂不是就系因缘啦？所以阿难咧再执呢个因缘自缘，咁啊此一科咧又分为两科，而就初科咧就系疑问啊，嗰个即时阿难在凡众中顶礼佛足起立八法，咁啊即时咧就系当时上文所讲啊，嗰个你有但不其分别，个世间众生业果啊三种相续，三缘断故。三因不生啊，则以心中染欲达福，狂性尽彻就彻即菩提。咁啊，嗰种道理咧讲完之后啦， 咁啊，嗰個時候咧，咁啊，安孫者啊，咪在呢個大眾之中起立，咁啊，頂禮佛嘅雙足啊，咁啊，然後就同佛講，佢話世尊啊，咁啊，現時殺道人嘅三緣斷故啊，就三因不生，佢心中發多的狂眾自見，鐵的菩提不同人得，此就按佛語啊，以為難端。咁啊，世尊，咁啊，現在乃至過去啊，常常都係咁樣講。佢話殺道人呢三種嘅罪，咁啊三緣斷故。嗱，咁啊，傳說就但説三緣斷故，就未曾有涉呢個殺道人業。但係在呢個業果相續中咧，大説為殺道人三為根本。咁啊，説明呢個殺道人咧，係為呢個三種相續之緣。咁啊，現在話三種相續之緣係斷啦，咁啊就係説啊，三因就不生啦。因為三緣斷，所以就三因不生啦。嗱，咁啊，上文話嗰個宇宙不隨分別，咁就三種相續之因啊。就唔会生起，所以三缘断能够三因不生啊，咁啊即系连呢个分别心啊，亦都不起啦。咁啊，既然杀道人三种相续之缘断咗，而呢个三种相续之因啊，呢分别心啊，咁啊亦都停咗断咗啦。咁啊，到呢个时候啊。所以話心中發多的狂正頓切，切即菩提，就不從人得啊！咁啊，阿難話三緣既斷，三因亦都不生，咁啊就屬於因緣。所以話心中發多狂正自切，切即菩提，不從人得，咁就屬於呢個自然。咁啊，如是講啊，我話知得因緣，就搞然明白。咁啊，點解呢次佢淨講因緣，佢又唔講呢個自然呢？因為自然屬於呢個外道所講，咁啊常常都為佛所過嘅。但係因緣所生法，或咧係常常喺呢個小乘經中啊，常常都係咁樣講嘅。所以就單係舉因緣法啊，以為難端。就唔说咧呢个字，咁啊佛在呢个小乘经中，既然常常说因缘所生法啦，个云何而来就顿弃因缘咧？咁啊点解现急佛啊？咁啊顿然间要放弃呢个因缘咧？咁啊过去佛在小乘经中常说因缘，咁啊现在佛啊顿然间啊要放弃呢个因缘。咁就變成咧前後所説啊，咁啊有所乖背，所以阿難咧只得啊係有多少怪物咧係所説不當啦。佢話我從因緣嘅心得開悟啊，嗱咁啊向下咧阿難自己亦都引幾位尊者咧係聞呢個因緣所生法咧而悟道啦。咁啊，亦可以講咧，由直佛嘅因緣咧而得而悟道。咁啊，就講來講去都唔能夠離開呢個因緣啦。咁啊，點解佛啊要頓然間啊放棄啊棄捨呢個因緣咧？所以話我從因緣就心得空，話我阿難，若是唔係直佛文化嘅因緣，我點可以出家？我怎可以能够开悟？咁现在我阿难啊，能够出家，咁啊能够开悟啊，都完全由于直佛与个文化嘅因缘，先至得以出家，就得以悟道。咁啊，说明呢个因缘啊，就唔可以放弃咯。佢话此意就何读？我等年少有学经文。就話呢種因緣個道理啊，就唔單獨話我等所謂呢個年紀少嘅，以共咧未曾證到聲聞四果之前啊， 这个初二生果，这个有学位是从这个因缘而入道。那么即使今此会中，那么大目犍连及舍利弗、须提等都从老凡至闻佛因缘发心开悟，都得成漏啊。那么说明呢，不单我阿难，以共呢那些年少的有学之人从因缘入道，就是会中的大目犍连啊几位尊者呢，咁亦都系从呢个因缘之故，即系闻佛说法嘅因缘啊，而得以心开，而得以悟道，而得成呢个无漏嘅出世正果。嗱，咁目犍连就系为四众嘅养母啊，为佛嘅左面大将军。嗱，舍利弗呢就系为四众嘅僧母，就是为的右面大将军。那么须菩提就是佛弟子中呢是解空第一。那么此几位尊者都是从这个因缘而悟道啊。此等尊者他最初本来就不是从佛出家的。那好像目犍连和舍利弗呢，那么他初初就从这个沙弥梵志学道。咁啊，至到呢个沙贤梵志去世之后啦，咁啊，将200个弟子咧，咁啊，交俾佢两个人啦做领导。咁啊，有一日咧，咁啊，舍利弗啊，咁啊，领导佢自己嗰啲徒众啊，向外边乞食。咁啊，佢遇到呢个马正比丘啊，咁啊，闻说呢个因缘家系因此发明心地啊。咁啊，然后先至从佛出家，咁啊不久就证到呢个阿罗汉果。咁啊，所以我阿难乃至到目犍连、舍利弗、须菩提诸位尊者啊，都系从呢个因缘而悟道啊，就系从直遇佛嘅因缘闻佛说法，咁啊，然后咧。先至得以出家，但系现今佛说非因缘，咁啊佛所说咧就前后相违，所以此一段经文阿难难佛咧系最为有力。